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， 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窗外天气阴，窗内坏心情，朝一家两颗心，两个人不平。你没有声音，泛泪的眼睛，气氛结了冰，而我就像硬了心。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.

接受，就算痛。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心。